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光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女神主播，告诉我你对音乐的感受。忙了一个上午的你，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，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时间。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，两个小时，我们一起出发。 怎么说不说？早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不回头。我也晓得你又在偷偷跟着我，耍帅到底有什么用，装酷也不是好借口，坏用眼神将我封锁，我是找不到躲。 I gotta know, I gotta know 你喜欢我的整个理由。 You gotta know, you gotta know为你换上了新的口红。 You gotta know, you gotta show 对我好的人还有很多。 You gotta know, you gotta show 你对我的追求让别人都退步。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，不回头。我也晓得你一天到晚都在跟着我，有花瓣追我的动车，最一天也被你偷走，来电的我展开追求，我一定能逃脱。 You gotta know, you gotta show 对我好的人还有 形形色色的人经过他的身旁，可能忙碌的生活让他有些感伤。他期待下班以后能和几个真心朋友吃着烤肉喝着啤酒，

淋湿的衣，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，折好了伤心你，天气只和快乐出去。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，如果真的遇见你，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到无法代替。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流过泪像你看着电影，是我不小心泪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到底我一定让自己坚定。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的昨天忘记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来去我一定让自己坚定。再见到你我已让自己假装很坚定。 时间的喧哗，打开哭泣的嘴巴，蹒跚每一步的挣扎，走了一圈的童话，生命一面说情话，从喧闹到暗哑，沉默渴望不回答。哦耶耶耶，呜，在发芽，时间里的花。哦耶耶耶，呜，渐渐再见了晚霞，命运开始了解答，打开门或许是悬崖，并肩却走散的人啊，转过脸却又找时间给你的变化，你总是可以回避它，从啼哭到说话，越来越害怕表达。